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81集。 听到这里，颜征明急中生智，回首捂住李云的嘴，终于抢在这头只嘴驴前头自我辩解道： 因为我看见铜钱就想起你了，没多想就随手刻了一个。那什么，你也别多想。 李云幸灾乐祸地在旁边想： 呵呵，越描越黑。 我多想什么？ 程前蹲在墙头更加疑惑。 再说铜钱也不是你自己刻的吗？ 仿灵只能脱胎于原材料，打磨后的二手货是不行的，这点常识程前还有。他好像总是该知道的不知道，不该知道的又都挺清楚。颜征明顿时无言以对，心里有种被当众捉奸的羞耻感，而且捉了他的人还很没眼色，没完没了的围观。 还有他刚才抬手是打算干什么？要跟我过两招？ 李云轻易就挣脱了浑身僵硬的大师兄，好整以暇的接话道： 扇人耳光，仿灵嘛，不认人的，谁站在他面前他就扇谁。 程前听了一直平静无波的脸上终于有点震惊了，他皱着眉仔细思索了一下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 大师兄，我是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让你误会了吗？我不扇人耳光的，也不抓人头发挠人脸。 不，那只是…… 颜征明先是无力地想解释一句，随即回过味儿来，发现程前又在调侃他，顿时感觉自己这个大师兄快干不下去了，指着程前道： 你给我滚下来。 李云唯恐天下不乱，在旁边悠悠地接完了师兄的话： 那只是大师兄当年做这个仿灵的时候没留神出了错。 出点无伤大雅的小错怎么了？ 他本来啊是想做个能在半夜三更陪他说说话，了解孤枕难眠之情的。 什么？ 程前突然莫名其妙的有点尴尬，感觉二师兄好像转了个圈，把自己也给兜进去了。尤其孤枕难眠四个字，怎么听怎么觉得有点走味儿。将师兄和师弟都消遣了一番的李云，感到自己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愉悦，欢快地任凭掌门师兄将佩剑挥成了一根棍子，一路追着将他打出去。 哎，今天非得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 哎呀，掌门师兄，恼羞成怒就没意思啦。 颜征明一路将李云从内院揍到了前院，迎上外面几个正在打扫落叶的小厮惊异的目光，这才欲盖弥彰地停下脚步，庄重地绷起脸，微微整了一下衣襟，仪态万方地溜达了过去。李云笑嘻嘻地与他错开一肩的距离追上前去。 我就是逗小钱笑一笑嘛。 颜征明闻言气不打一处来。 哦，你逗他就要拿我开涮，真有你的李云。 掌门师兄大人有大量，自然不会跟我计较的，对不对？ 李云装模作样地拍了个不怎么真诚的马屁，随即他顿了一下，微微正色了一些，又说道： 哎，你发现没有，小钱变是没变，可我总觉得他这次回来好像少了点人气。 颜征明脚步一顿： 你看啊，那小子以前虽然经常惹是生非，好像跟谁都不对付，但是他有自己的精气神儿，不像现在一眼看不见他，他就跟不存在一样，壁上花都比他有活气啊。 颜征明应了一声，随即三言两语地将程前对他说过的经历讲了。李云越听神色越凝重。 怎么？ 练气成肉身， 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。这个唐枕是什么人？ 我听小钱说。 李云摆摆手。 哎，你别只听他说，你亲师弟你不明白吗？谁对他有恩义，他就能为谁赴汤蹈火。有时候他未必会多想，想到了也未必会往心里去。 可不是吗？就你机灵。 李云白了他一眼。 噬魂灯乃大凶之物，就连师父那样的人当年都有过神智尽失的时候，还撕毁了自己的画像。何况那位唐前辈在魂灯之中被困了上百年，那得是什么心智啊。反正我就是一怂人，别管他是好意还是恶意，我这么一想啊，我都觉得有点可怕。再说小钱吧，他肯定没跟你说实话。聚灵玉这种天地灵物，岂能是凭人力炼制的？这样大逆不道，他肯定挨过大天劫，没准还不止一道呢。哎，大师兄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尾巴让人烧着了。 我要去抽死他。 程前一个人坐在严征明院里的墙头上，低头看见墙头野草，忽然想起那一首《枯木逢春》。石缝中的野花草微微动了一下，片刻凝滞后，突然醒过来似的，焕发起生机，随着程前的心意，长出了长长的花藤，细碎的小白花渐次绽开，竟有几分灼灼之意。程前心里蓦地升起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： 活过来了。 本来扬言要抽死程前的严征明刚一踏入小院，此情此景就撞进了他的眼里，顷刻将他把满腔怒火撞成了一把飞灰。程前闻声抬头冲他一笑： 我也滚吗？ 严征明默默地看了看墙头上的小白花，发不出脾气，又不想这么放过他，于是没事找事地挑刺。 灰墙配白花，吊丧吗？快给我换一种颜色。 你自己和他商量去吧。 说完，他翩若惊鸿地从墙头上翻下来，几个起落就不见了踪影。严征明站在原地，心里想起李云那关于小钱没有活气的说法，有点疑惑，怀疑李云又在胡思乱想。而后他径自走到墙根下，并指如刀，裁下两束花枝，拎回房中找了个瓶子养了起来。这一天到了日暮时分，严征明到底还是不放心，起身去了小竹林。程前正打坐，严征明便没有惊动他，径自在屋里转了一圈。只见床褥间明显没人动过，书房中的笔还搭在砚台上，连架子上的茶都没有少一点，桌面上只有一杯凉水。严征明先是皱眉，在旁边静静地看了程前一会儿，又想到： 明明谷的冰潭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滴水成冰的地方一坐四五十年，想让它马上就活蹦乱跳，好像确实有些强人所难。 严征明这样一思量，又不忍心苛责了。清风竹林间，挂在他胸前的掌门印的神识好像更清晰了一些。严征明头天在其中颇有禁意，于是干脆静静地在一边入定，将元神没入了掌门印里。他依然在天锁前面壁，任由掌门印中的神识将自己引入更深的地方。意识相连的时候，那些细碎的片段再一次纷纷闪过他眼前。只是这回，严征明感觉自己不只是一个看客，各种大喜大悲都恍然似真，让他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。渐渐的，竟然物我两忘起来。他在无数个场景中再次看见了顾岛主，这不奇怪。严征明不像程前，师父和师祖的真身他一个也没见过。 上一辈与扶摇山来往密切的人里，他就认识一个顾延雪。顾岛主似乎比他见到的时候精神很多，他与一个中年男子相对而立，只见那人两鬓微白，眼窝深陷，两人中间有一块像水一样的大石头，正是扶摇山清安居承前院里的那块。顾延雪正在飞快地说些什么，一只消瘦的手搭在了石头上，满怀忧虑地看着对面那人摇头。那陌生男子却只是不作声地听着，并无回应。严征明心里忽然有种强烈的感应，总觉得这陌生的中年男子与自己关系匪浅，忍不住将神识探得更深了些。瞬间他眼前一花，视角蓦地转换，严征明从头昏眼花中缓过神来，发现顾岛主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对面。严征明立刻明白，他此时正在方才那陌生男子的位置上，好像上了人家的身。他吃了一惊，正要设法离开，下一刻一股巨大的悲意却蓦地从他头顶没入，如一把尖刀，毫无预兆地将他钉死在那里。刚开始严征明心里还很清楚，这股强烈的情绪不是他自己的，想要从中挣脱出来，可是那种几近绝望的悲意，刻骨又无处安放的仇恨，严征明刚好一个不差地经历过，外来的情绪与他心生共鸣，没多久他就不由自主地被带着走了。举世无双的孤愤，深深压抑的求而不得，一身逆鳞被弯曲的锥心之痛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冰冷的冷意突然闯了进来，将严征明泼了个透心凉。他猛地惊醒过来，下一刻视线飞转，他再一次被弹出了掌纹印，胸口还在剧烈地起伏着，耳畔却隐约有雷声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